像我们这个呢，我们之所以就是说做这样的模式，主要还是说，B2C 模式更容易控制这种教学过程，更容易保证这个教学质量。 您一直在强调这个教学质量，那么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个保证的呢？ 首先就是说两个方面，其实中小学的这个学习呢，它分成两块，第一块呢是标准化学习，就像是学习知识点这一块，然后呢第二块是叫个性化学习，就是孩子本身他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的，就是说一些问题。针对就是标准化知识点这一类的学习呢，我们制作了就是大量的精品视频，配合着这个精品视频呢，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自适应的这一个平台，可以根据学生在学习精品视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让学生去阅读详情解析，或者是匹配上优质的这个师资或者同学进行交流，从而呢保证他在学习知识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然后能够顺畅的完成，并且扎实的掌握知识点。在个性化学习阶段呢，就是通过一种人人交互的一种方式，为学生匹配好这个优质师资。目前我们平台上的这个优质师资是有3000人，我们积累了有5年左右的教师培训体系，叫7+3教师培训体系，然后这3000老师呢都是经过这套体系的生产培训考核然后上岗的。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教研驱动。 对， 这个教研驱动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呢？ 其实这个教研驱动的这一块呢，指的还是说对于教学的这一块研究和理解。因为所有的就像是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学生啊有一个分类，就是说像有这种厌学的是吧，有这种偏科的等等的这一块，其实每一类学生他就是说有每一类的特色，针对每一类学生他有就是不同的这样的教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就是属于我们这些教研中心生产的。这方法就是说你如何备课，如何跟学生沟通，你的讲课的这些切入点是哪一些，当然还包括了一些就是情感交流的一些元素。 那前期的这个教研工作会用多长时间来做？ 如果说研究一个地方的教材特色跟这个地方的就是说学生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大概会前期准备3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实我们每个人理解当中就是在线教育可能就是如果有网络就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学习。那么我们目前的话是涉及到的学生在全国都覆盖吗？ 不是，其实互联网教育呢跟互联网行业呢还有点不同。其实说它并不是说拿出一个产品来就适合就是所有的孩子，所以说呢针对每一个地方其实它都有地方的这一种人文特色，包括它的一个教研体系可能还不一样。所以说在前期的话呢中国的这种划分基本上是以省为单位这样划分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布局基本是在河北、山东还有湖南，这几个地方的这些教研我们已经研究透了。 您这个提前的研究是根据老师来进行研究的吗？ 对，每个地方我们都有组建了这样专职的这样教研团队，然后这样教研团队基本上是每个科目会配上2到3个老师，然后呢一个教研团队有20个左右的老师。 您用的就是这个 B2C 的模式，您觉得这个模式跟比如说还有 C2C 模式哈， 对， 你觉得跟 C2C 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比性，其实我也不愿意跟 C2C 模式比。其实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如果是说一个学生跟老师之间他自由这种自由匹配的话呢，学生很难选择一个合适的老师，那就成了就是撞运气，就是这个老师好我就提分了，我这个老师好不好的话呢我时间就浪费了。所以说家长跟学生之间是不具备这种鉴别优质师资的这种能力的。而 B2C 模式其实在这一块呢，就是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把关，它会针对学生的一个特色，就像医生在给病人用药之前先要诊断，平台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诊断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老师是药，然后让学生服下就可以。C2C 呢好像就不知道什么病就直接吃药了。 那这个很形象啊。 对。 那您说的这个匹配这个工作是由就谁来做的？ 这个匹配是由我们平台来做的。我们平台在这个匹配的这个过程有一个角色叫做学习管理师。这个学习管理师都是教研出身。他们的一个 教研方向呢，主要研究的就是说孩子出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就是说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基本上现在的就是说有提分愿望的学生就是在我们这里能归到一类当中去，然后这一类呢就很容易他针对的是哪一类的老师更适合他，然后就给他匹配上就可以学了。 这个在线教育就是可以说跟这个培训哈都是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我们另外的时间在进行学习。 对， 可以说这些学生想要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学习的时候，就是除了要提分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 就是咱先撇开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高考不谈，就是我这边采用一种教育方式是一种双师教育的一种教育方式。什么叫双师教育？因为前面咱们提到了就是说教研这一块，这是学科教学，学生掌握知识掌握解题方法，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想让学生掌握就必须还有另一个角色出现，就是学习管理师出现。这个学习管理师做的是什么？就是树立学生的一种学习的内在驱动，比如说他心态方法甚至就是说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他都要涉足进去。只有说解决了学生这样的问题，才能让那个学科教育这一块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这边呢都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当然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这种高考制度决定的话就是唯分数试举嘛，毕竟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提分，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很注重这种学生素质的这么一种培养。 您说的这个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这是一个 也就是说它在于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就是说一项工作其实比学习这项工作更辛苦的事情了，尤其是说中国的初高中学生。 对， 如果说能够就是说很高兴的然后呢心态很好的坚持完就是初高中这六年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在我觉得这个素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他的一个心理素质这一块，学生呢在我们这里学习树立一种他学习的这么一种主动性，包括就是即使学习他再苦但是呢他是比较快乐的，他是也感觉到自己就是说是比较坚强的，是这一种素质。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做这一块的一个目的就是肯定能够提分。 对，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优势还是？ 我觉得这算是核心竞争力吧，因为前面就是很多同行的包括就是同行的前辈也是问过就是说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其实在培训这个行业里面 K12 培训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核心所有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只有一样，就是提分。然后呢再加上一点就是如何快速然后快乐的提分，其实这就是核心。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做的应该还是在行内还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的，就是说你像是像我们今年的续班率就是达到了 70%， 其实这个数据还是非常恐怖的。了解教育行的人其实知道就像是咱们教育行这些上市公司就是新东方学而思学大，应该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这么高的续班率。 续班率是指什么？ 就是学生学完了之后哎他感觉效果比较好，哎还要继续跟着你学，继续交学费跟着老师学。 产生粘性。 对。 您说就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在提分。 对， 但其他同行呢他们不具备这样一个优势吗？ 其实每个人都会把追求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吧，但是就是有的人就是做得好一些更加精细一些更加贴近学生一些，有的人呢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大家只是有一个效果好。 好音乐959，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你，我都爱你。听不听得到，你都在我心里。生命里的感动，来自一点一滴。最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

原谅我。

什么，我已无法感受，不再真实地拥有彼此的心中最深的角落。深爱你比每个我总是有些寂寞，也许和别人不同不代表冷漠。问你可曾感受，可曾深刻地拥有，藏在我心中真正的